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今日請嚟咧就會講下啦，我哋身邊都見到咧有啲唔同嘅少數族裔，其實我點樣同少數族裔溝通咧？呢個社會點樣能夠產生共融咧？當然需要一啲機構同埋我哋個開放心態啦。所以請嚟幾位咧係好熟悉呢方面嘅嘢。第一樣咧就係范國輝，香港社區網絡服務總幹事，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 係你好，我係范國輝。是这个机构的总干事。 另一位就是森美，就是香港社区网络活动工作员。Sammy 姐介绍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叫森美，我是来香港的，我现在在社区网络中心做活动助理的。 好犀利，广东话一字棒。第三位就是曾广荣 Dennis, 他是助理服务总监。那你搞什么呢 ?Dennis, 又介绍自己。 是我專例寫計劃書去向不同基金啊、政府去攞錢做不同項目嘅。 好啦，咁我哋又開始啦，先睇下你哋嘅 logo 啊。你哋喺2010年開始成立啦。咁其實咧，你主要服務對象咧就係以少數族裔為主啦。咁你可以講多啲你哋架構，因為其實香港咧就係得咧6间嘅少數族裔嘅叫服務中心啦，2间嘅分中心嘅。咁你哋嘅工作可能每一間機構咧都唔同嘅。又先介紹下你自己機構嘅內容。 我哋香港社區服務網絡咧喺2010年1月成立，我哋嘅 logo 咧就用一個砌牆，就用一個地圖嘅。主要我哋希望就話世界係一家，喺香港我哋希望係包容翻係少數族同我哋一啲香港嘅本土嘅華人咧都係一家人。 係，咁都係好有意思啊嚇。阿 Dennis 咧，你記唔記得加入嗰陣時候咧？見到個咩情況呢個機構，你會覺得啊點樣幫佢發展會好啲咧？ 我見到咧，譬如話啱啱即係啲少數族裔啦，我哋服務嘅時候咧，見到佢哋有各方面嘅需要嘅，即係譬如話係最明顯啦，即 係語言上面 啦，語言方面啦，又或者可能功課上面啦，咁所以咧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最開頭即係透過功課嘅輔導啦，一啲中英文班啦、電腦班啦，去支援佢哋嘅。 Sammy， 點解你會認識到佢哋咧？ 我在街道見到范生在度宣傳個中心，跟住識咗個范生。 咁樣就好簡單，搭訕就得㗎啦，係嘛？ 後屘做我哋嘅義工，咁我哋覺得呢個年輕人好有前途，跟住我哋就邀請佢過嚟做我哋嘅職員，咁一做咗3年幾啊， 都好耐歷史，真係對嗰區都好理解。係啦，咁啊講下啦，當時而家少數族裔個分布情況係點樣喺香港？ 而家少數族裔大部分咧集中咗喺新界西、九龍西、同埋係九龍東嘅，所以就喺民政事務總署咧，就喺呢扎人口密集嘅地方咧，包括喺元朗啦、屯門啦、東涌啦、葵青啦、觀塘啦，同埋灣仔就有6间係支援服務中心。咁另外喺油麻地同埋喺深水埗有2间分中心。咁每一個區咧，聚居嘅少數族裔人數咧，各族群係不同嘅。咁以係元朗就比較多尼泊爾同埋巴基斯坦，屯門咧就巴基斯坦為多，咁就係葵青又係巴基斯坦最多嘅。咁觀塘咧都係巴基斯坦多嘅。咁就係灣仔咧就以印度比較多。咁油麻地同埋深水埗咧就比較多巴基斯坦同埋尼泊爾嘅，因為喺香港係以三大族群咧係比較多嘅。咁而家喺香港嚟講，少數族裔已經係去到27万。 都好多下 喎。再加埋咧係內地嘅家庭傭工咧，夾埋都有成59万嘅少數族裔，佔香港整體人口咧係6.1%嘅。 都好犀利啊！Sammy 啊，你其實你有冇識唔識多同學啊，或者同事咧，都係住你區，即係巴基斯坦人，都係住你屋企附近啊，或者多唔多嘅？ 多嘅，即係葵涌區 多啲我哋自己嘅同鄉人。 嗯，咁你哋平時會唔會聚埋一齊，可能一齊食嘢啊？ 都會， 定係會或者有啲店鋪專係賣你哋嘅嘢咧？ 即係我哋葵涌區咧，有好多餐廳啊， 嗯， 有好多有嗰啲店啊，即係買翻我哋自己嘅食物。 係。 咁係咯。 嗯。 佢葵涌區比較著名咧係平麗徑。係。咁平麗徑咧比較多嗰啲眼闊即係清真嘅食物。 嗯。 反而喺其他市區係比較少嘅。 係。 啊，所以形成咧，佢哋出街咧都冇啖好食。咁佢唯一咧，佢哋咧可以上去麥當勞。麥當勞食咩？五毫七魚柳包餐， 係係我都 其他都乜都唔可以食嘅。 咁都好，都試到少少麥當勞嘅嘢，同埋可能你哋中意習慣帶嘢食嘅係咪都？ 唔係，因為咧我哋可以食雞，可以食牛肉，不過我哋要去翻我哋自己個餐廳。 係明白， 即係要係啦， 撈嘅牌子啊嘛， 係 啦，嗰陣時佢哋同我講食啲撈嘅牌子咁樣樣。好啦，咁啊講下你溝通啦，你嚟到啦 ，Sammy， 你都應該同我哋溝通，或者嚟到香港生活啦，即係可能你係香港出世嘛？ 我一歲嚟香港， 一歲咁即係差唔多喺香港出世啦。咁你有咩印象對香港？ 我開曬嗰陣時咧，即係我即係唔覺得我我係巴基斯坦，我係香港人。 係咯，你覺得香港人啦、 啊。跟住咧我即係呢幾年開始即係俾人哋歧視咁、 嗯， 因為啲黎民人 係明白， 即係啲人分唔到邊個係香港人，邊個係黎民。 係都係嘅。咁、嗯、但係你當時你讀書咧，有冇遇到困難？譬如我哋講廣東話噶嘛，咁、哦、你會喺讀書上面都有困難，因為你有自己語言噶嘛。 唔係好事，因為我喺香港開始讀幼稚園啊嘛，咁、嗯、幼稚園開始讀一二三四爸爸媽媽嗰啲係啊。 咁但係你識唔識講翻巴基斯坦啲語言咧？ 識噶，不過唔識寫。 唔識寫啦， 即係唔識讀，唔識讀唔識寫。 唔識讀唔識寫，但係識講，即係開溝通到嘅。但仍然你都即係過住屋企嘅節慶啊，都會過翻巴基斯坦嘅嘢咁樣。咁你同你溝通下，譬如 Dennis 啊。或者係阿范生同我哋溝通，有咩趣事發生過？有咩困難又發生過咧？ 會有嘅嗱，因為我哋本身咧就唔識嗰個烏都語， 係 咁到有時咧，我哋啲朋友咧又唔識講廣東話，咁我哋用英文咧，有陣時咧佢哋可能英文嘅水平咧又比較低，咁佢好多時又要用手勢啊，啊手勢加動作咧一個溝通。咁、 嗯、 第二樣嘢，因為而家嚟講咧，佢哋讀書咧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即係喺語文嗰個障礙嗰度。咁、 嗯、 我哋睇翻喺教育局啦，佢喺2013年之前咧，全港咧係有指定33間係少數族嘅學校嘅、嗯。無論你住喺葵涌，可能你要翻學要去柴灣或者入屯門，但而家喺2013年之後咧，政府教育局改變個策略，就可以喺翻園區。嗰度報讀任何嘅中小學， 嗯、 但呢個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好嘅地方就話佢哋唔使長途跋涉，即係可以喺自己住嘅區嗰度翻翻學都可以。但唔好咧，因為有啲學校咧，佢收嘅小數咧係唔足。點解有啲可能收一個，有啲可能收幾廿個？哦、因為佢教育局咧亦都鼓勵啲學校咧係收佢哋係有一啲津貼嘅。嗯好啊！如果你收得兩三個咧， 好難溝通啊嘛， 就好 難訓練， 好難政府好難掟資源俾你。邊好多時一啲學校就會擺埋你一邊。總之你讀中文咧，識啊好唔識好，都俾你完成嗰個中六。 嗯， 咁佢哋就讀完個中六之後，就考一個叫GCSE， 嗰、 嗯 那個就叫英國中等普通教育嘅證書。但個證書係相等於我哋咧小學。中文班咧係4年班嘅，咁、 啊、 好多時佢哋就喺升讀大學啊，考完個 DSE 之後咧，個中文咧都係肥佬。咁、 嗯、 因為你始終你考中文大學咧，一定要中英數三方面，你英文 OK， 數學 OK， 中文唔得就上唔到大學。 嗯、 所以而家每一年咧升讀大學咧係不足2%。所以我哋一個係作為一個係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咧，就希望去提供翻一個中文嘅補習俾佢哋，一啲輔導啊、功課班啊咁，希望佢哋可以跨嗰個門檻。即係我又講一講，因為教育係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好多時佢入唔到大學嘅話，佢唔可以向上流動。好多時男嘅。考完個 DSE 之後咧，18歲、19歲出嚟做乜嘢？喺而家就業講咧，佢哋好困難，因為一啲本地嘅機構好或者僱主咧，係唔多願意請少數族裔嘅朋友。唯一佢哋咧 只能夠去地盤嗰度做， 或者運輸咯，見到有時 運輸啊、物流啊，或者成女嘅仲慘，揾唔到嘢做。跟住我屋企人就話：你唔好做嘢，翻祖家結婚。 哦， 咁就十七歲好，十八歲咧就翻去祖家就結婚。我結完婚之後咧，翻翻嚟香港，跟住個女仔就要申請個丈夫嚟香港。 哦，咁樣。 咁個丈夫係成人嚟噶，嚟到香港之後， 更加難適應。 更加難適應，變咗好多時我哋就扮個角色，就幫佢喺三方面：一喺就學，希望佢提升個中文；二喺就業，希望佢揾到一啲佢有興趣嘅工作；第三，希望佢真真正正融入社會入邊。 冇錯，冇錯。咁你哋講下，不如實際嘅生活多啲啦，因為你真係香港由細長大㗎啦，其實真係好了解香港。即係你覺得同我哋溝通，佢哋會唔會覺得啊唔識同你溝通，佢驚一驚語言啦，二就覺得啊唔知道你哋個諗法係點樣，因為大家可能信仰唔同，佢哋又驚即係觸動到大家唔同嘅文化信仰。你覺得溝通裡面其實遇到咩困難咧？即係同香港人。 其實溝通嗰邊，即係如果我唔識中文嘅話咧，咁已經即係好難 傾到偈係嘛？ 傾偈係啊，即係我有試過一次搭的士啦，咁個的士司機開始講英文，跟住我喺度講中文，佢喺度答我英文， 因為佢以為你即係識英文。 跟住我話冇問題，跟住我你識普通話嘅，跟住佢開始講中文。 係，即係要即係多方面溝通。我諗大家要行多一步咧，即係你哋又同我哋溝通啦，我哋又要真係開放啲，因為其實雖然香港話國際城市都市，其實咧都好疏離嘅，大家唔同族裔嗰個溝通相當好少，唔係淨係你哋嘅國家。我相信就算真係同韓國人啊、日本人啊、法國人、香港人嗰種嘅親真係聯繫咧，表面嘅啫，唔係真係可以入到人哋嘅社群咯。 所以我哋咧機構咧就多係做一啲係特別嘅活動，一啲融入社會嘅活動，例如好似我哋同葵青景區合作咗幾年嘅，即係嗰個高峰計劃。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少數族嘅朋友係好中意做警察或者公務員，但佢哋好多時因為個中文試考唔到，就做唔到公務員。咁我哋就同葵青景區嗰邊合作，就我哋去幫手招募一啲少數族嘅朋友，跟住我哋教佢一啲中文，即係一啲點樣考試嘅中文。咁警方嗰邊就教一啲體力嘅勞動，但係佢哋咧每一次咧都係得3%到。係成功， 即係都困難嘅。 係啊，我成日問佢哋啲朋友點解你要做警察，佢哋主要就話攞翻一個叫身份嘅認同，因為佢覺得喺香港咧 係服務市群啊嘛， 係啊，係咯，佢哋覺得佢哋個身份俾人係差，同埋佢覺得會俾人歧視，所以希望喺呢方面咧能夠多啲同一啲香港嘅本地人咧溝通，所以我哋咧都係試過搞過幾次嘅一啲係交流嘅活動，或者真實開始一啲交流活動。 係，其實我哋都連續幾年都已經去搞咗交流啲活動啦。咁譬如話係帶香港嘅年青人啦，包括少數族裔朋友啦，有華裔有非華裔，咁一齊去到國內裏面咧，咁就一齊去即係多啲認識咧國內嘅情況啦咁樣啦。咁譬如話咧我哋前年咧就去咗廣州，咁成70個香港年青人，咁跟住就上年。我哋就哇犀利啦，100人啦， 係咯，好犀利啊！ 去咗北京噶， 其實唔係淨係去大陸啊，快啲嚟香港唔同區啦，我搞個俾你，你哋唔好嚟。 好嘅， 係啊，咁同埋上年咧，亦都有少數族裔啦，咁就同埋啲華裔咧，我哋就去安排咗佢哋去前海做實習，咁我想咧俾多啲機會佢哋啦，因為佢哋即係譬如話喺香港有工作機會以外，佢都可以其實係睇下。即係內地呢個市場咯，咁佢哋咧啲少數族裔咧，咁就喺前海啊，喺深圳啊，咁就喺一啲教育嘅機構去教授英語，咁呢個係佢哋嘅強項，咁所以我哋都想安排唔同嘅活動，俾佢哋多啲嘗試體驗。 係有冇諗過試下做一啲嘅 apps？將烏都語加中文咁樣咧？ 諗而家諗啦， 係咪啊？同我好嘅諗法好唔好？ 差唔多，再合。 係啦，因為有呢個 apps 咧。我就算我是中國人，可能原來有個烏都語 apps 喎，我想同人溝通，我指咯，我同你指啊講啊，即可能係簡單啦，即可能未必係好深嘅 level， 但基本上大家可以學到你嘅語言啊嘛。咁樣有廣東話有烏都語，咁啲人可能覺得好玩咧，或者變咗啲遊戲式，或者係啲嘅，好似你之前拍好多 即係電影或者小電影或者紀錄片，咁令到啲人可能你知啦，啲人唔中睇書啦嚇，咁啊睇呢啲咧生動啲啊嘛。 我哋今年都有個交流計劃，就去廣西嗰邊，亦都係嗌佢哋做義教。 嗯， 即係我哋覺得就佢哋可以去山區嗰度教一啲 小朋友啦，係咪英文啦？ 英文 係啊，其實都好㗎。 咁佢哋又要跟啲小朋友學咩？學普通話 係咯，雙方交流 啊嘛。呢樣嘢就話，咁我哋今年係8月1日至8月8日，咁而家開始報名啦，都幾踴躍。我哋名額100個，可以上我哋個網嗰度去睇。咁另外，我哋每年都有搞一個廣東話比賽。係 啊，我都見到好犀利啊！ 呢個廣東話係我哋應該係86年搞嘅，就非常之受歡迎，有成400多人報名參加。 係。 咁我哋今年咧，亦都搞咗個，又係廣東話，又係比較多人參加，成400多人。 係啦。 咁我覺得呢個咧，點解我哋要搞廣東話？主要我哋俾佢同一啲本地人咧再溝通。我哋試過，我哋有啲係一啲政府官員嚟聽，佢話：哇！我眯埋個眼，以為喺台上表演講嘅嘢就係廣東人。我哋今次係有啲少數唱粵曲，帶佢翻。哇！我覺得哇，好突然喎，著埋戲服喎，咁睇個樣就黑啱啱啱，因為我哋本身嘅皮膚係比較黑嘅。呢個係突顯咗，就話我哋係幫佢共融啲人就話。嗱，呢兩本可以送俾你。 唔緊要，我哋放低先。嗱，先繼續講翻咧呢個話題。我哋下部分咧，我哋應該會講多啲你曾經搞過活動。繼續講翻咧，即係其實咧都好想知道。嗱，你話呢幾年特別多人哋歧視當你難民，都講下呢個議題啊。因為咧真係難分嘅。嗱，你俾我，我你唔會作住，我係香港人啊嘛，我都唔會作住，我係香港人，都好難分嘅。有時就算我香港人，你係嚟自台灣啦、中國啊，冇人知嘅。就算睇我樣都未必分得到噶。咁我哋。點樣俾人知道，即係能夠理解多啲就係，我哋真係香港人，同埋咧難民，因為其實第一大家就有啲人好強調排擠呢啲難民啊嘛。咁當然難民有佢哋嘅問題啦，我哋即係唔好排擠佢哋先啦。首先佢哋有佢哋嘅原因， 佢有困難， 佢哋有原因，或者有啲人真係有蠱惑咁嚟到香港啦，就未必係所有嘅。咁我哋公平啲講係嘛？咁點樣能夠俾人？你點樣俾人哋？溝通多啲，喂，我唔係㗎，我由細喺香港大，我係香港人。你最中意食啲咩先？香港 香港燒賣啊、撈麵嗰啲。 係燒賣、撈麵，係啊，我都中意食嘅。最唔中意食咩咧？有冇臭豆腐嗰類？中唔中？會唔中意食咧 ？OK 嘅， 你都 OK 係嘛 ？OK 啊， 你又 OK 喎，即係嗰種一咁臭都食嘅，點解咁樣？你哋有咩好食物又介紹俾香港人咧？如果你哋嘅食物其實 即係我哋食物 係啊， 哦咖喱飯啊、咖喱雞嗰啲 係咯，其實都好多人食㗎嘛。 最出名係啊，或者我哋嘅巴基斯坦最出名嘅芒果。 芒果係啊，都好多人買， 芒果汁 係啊係啊，我都飲過。 芒果汁都係， 即係去過埃及嗰啲少數族裔嘅唔同國家咧，其實佢哋啲芒果汁好大嗰啲芒果，同埋好甜好味。 係好甜。 同埋我照話啱都同啲同事介紹嗰個奶茶，係好出名。 哦，係啊，係啊， 係啊。奶茶咧同廣式嘅奶茶又不同，佢加咗啲香料。咁唯一個缺點咧就太甜。 太甜。 如果我香港人咧就嗌少。 即係可能我哋可能佢哋熱啊天氣，所以需要啲即係甜味或者鹹味或者辣味嘅嘢比較重啲嘅，令到個味蕾好啲。 大家唔中飲一杯咧都幾好，我都幾中意飲嘅。 係啊。咁同埋咧，你又講下啦。即係你哋嚟到香港啊，嗰個節慶都照保留嘅。幾時係你哋新年？而家你哋齋戒緊啦，講下呢啲俾大家認識下多啲啊。 咁咧，我哋每年都有一年一次做齋戒月。 嗯，而家呢個月就係啦，係咪？ 咁齋戒月之後咧，我哋會有曬新年。 嗯。 跟住兩個月之後大新年，我哋新年你哋新年差唔多一樣嘅，即係我哋都會派利是啊。 哦，都係派利是，派啲米利是，都紅色利是。 唔係，不過我哋唔包嗰個 唔包紅包紙。 紅包紙係直接派。 哦，直接派啩？我呢個睇到曬。你派得好少嗰時，咁我多啲啦咁樣。 同埋佢俾我哋香港人咧係多兩個新年。 哦，係 啊，除咗係你原來嗰個齋戒月嗰個啊，跟住九月嗰個啊， 有咩分別先呢兩？ 有分別㗎。嗱，佢齋戒月嗰個咧就叫可以開齋，要開齋節。咁嗰個係一個慶祝嘅。咁另外九月嗰個主要就嗰時係印度同巴基斯坦戰爭， 而係有一個獨立日啊嘛。 嚇，獨立日就喺嗰個啊。咁另外一個咧就1月1日，嚇呢個全世界嘅。跟住有一個我哋中國人嘅農曆新年。 係。你哋農曆新年都慶祝？ 係啊，我哋佢已經入族嘅，入咗香港啊，邊個去要？ 咁你拍利是咪爆忙咯 ？lucky money， 佢哋好少拍，但只係會問。 知道已經知道達進係嘛？即係結婚嘅人，恭喜發財咁樣係嘛？咁都幾開心喎！即係其實嚟到呢度，咁你有冇翻去自己國家行下咧？ 有啊，我讀書嗰陣時翻咗兩次，跟住即係探下親戚啊，或者結婚禮啊嗰啲。 你哋婚禮有咩特別咧？其實你哋或者嚟到香港搞，有冇咩唔同咧？或者有咩特別咧？都會行西式嘅婚禮啊，定係淨係只會行你哋傳統嘅婚禮咧？ 我哋自己個傳統嘅禮啊，即係食個飯啊，即係叫啲朋友一齊過嚟慶祝噶嗰啲，或者我哋有煙花， 有煙花嘅， 係煙花嘅，係、 okay、 啊， 係。 我參加佢婚禮咧，好特別，佢就唔同我哋香港嘅中國人咁樣樣，即係男女一齊，即係喺一個 男女家咁樣咧，塔廳咁樣。 佢哋會分開，男嘅。一間房 是 女的一間房、 哦、 大家慶祝、個新人就說有時真的未見過丈夫一眼未見過、 哦、 唯一就講晚完了之後就回家 才見到 什麼原來是你、啊 哦、 這個是他們的、傳統的文化、這件事就說咁都好特別嘅，佢食嘅嘢全部都係一啲下冷闊嚇，咁係外賣過嚟嚇，咁、都幾犀利嘅。有時有成百幾個嘉賓啊，咁我哋試過我哋拎聲嚟都試過，即係俾佢哋用，即係舉人分，因為佢哋喺香港好難 申請到場地。 係，同埋出邊好貴啊！ 係咁啊，都事實嘅。如果你喺度食，大家慶祝，都可能都係即係佢哋係容易啲適應啦，同埋比較自由啲啦，興得。咁但係如果你咁樣，其實我都據聞都聽到你哋其實反而你哋婚姻率咧穩定性比較高啲嘅，就少離婚，即係唔似香港啲。係因為佢哋話即係比較重視呢樣嘢，就好少話即係隨隨便便可以離婚咁樣樣。 係啊，同埋咧，佢哋男性咧係男權主義， 係我明白。 同埋男性咧。是可以娶四個老婆，咁當然每個老婆就唔可以有一即係有個婚姻合約，就一個老婆結咗婚之後咧，佢係某個時段咧就大家離婚，離婚咧但仍一齊生活喎，跟住佢又跟住翻去組家又娶第二個，因為咁嘅先合法啊， 喺香港 都係要一夫一妻制啊，咁好多時因為佢又要尊重翻佢嘅文化，又要尊重翻佢習俗，咁當然佢離婚娶另一個太太嗰時候，亦都要得到第一位太太嘅同意，所以我哋試過咧，有啲朋友咧有三個太太一齊生活，咁就住喺邊度啊？住喺天台。咁、就天台一隻仔女咧都十幾個，哇，好犀利噶，十幾個。但我問翻，喂，你做咩工作？去做兩份，日頭喺地盤做，夜晚就做保安。 咁啊，好辛苦咯，真係都。 所以呢個係帶出一個問題啊，貧窮問題。 係。 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個貧窮率咧，如果少數族咧，就係、去到好高嘅。由以前嘅19.6%。現在下降到是 17.6%、這個就因為政府在這段時間做了一些扶貧的措施，即他們雖然香港現在由 15.8% 呢下降到 14.7% 呢都比本地的貧窮的人呢是貧窮的、現在的、那個收入來說呢是去到是18,500、以前是14,700，咁佢個中位數啊，已經係佢哋大部分係達唔到嘅。雖然你睇佢哋啊幾好喎，做地盤揾2-3萬元，但係做地盤咧好天曬，落雨啦。 冇錯，即係 落雨就開唔到工。好啊，就算你揾30,000元，但因為佢哋本身咧係信奉伊斯蘭教咧，佢哋嘅子女咧係冇限制嘅，3個 小朋友。我明白。 所以一個家庭咧， 可能 你5-6個。咁、你如果你一個人咧？ 養 6-7個人咧，你就變咗就叫赤貧啦。所以佢哋好多時咧，大部分咧而家有2/3嘅少數族朋友咧，仍然住喺一啲劏房嗰度。咁就住200多呎。我哋去過家訪，見過有啲少數朋友咧，200多呎，700個人。但係好奇怪，冇床。冇床佢要瞓咩？瞓地下。咁食又喺嗰度，瞓又喺嗰度。咁令到啲小朋友個活動空間就少啊，所以啲小朋友咧一放學咧 就出嚟中心啦， 嚟我哋中心，好似又係 食房書啦，學校啊，又係圖書館啊，又係遊遊戲室啦，咁咧就晚晚咧，即係玩到成九點鐘，我哋閂門啦，可以走嘅嚇。所以我哋覺得就喺呢幾年咧，政府都喺呢方面咧。都做了相應的措施，即係起碼有 都有個地方可以休息， 有我哋少數族嘅終身可以存在， 同埋好過你學習學壞啊！嗱，喺街咧有機會學壞，或者唔知點使錢，但係終身咧，我諗即係有限使啊，又有水飲，你又可以係咪啊？即係就變咗無謂嘅支出都少咗。 所以我哋終身都為佢哋咧係有一個外展隊啊，咁就去街嗰度掃一啲喺公園啊、流連嘅青年朋友啊，嚟我哋終身嗰度啊。咁另外 學下嘢玩下都好啊。 另外終身亦都為一啲朋友搞一啲互助組啊、青年義工組啊咁，希望佢發揮到嘅。即係尤其是咧，佢哋係最中意咧體育活動，籃球啊、乒乓啊、足球啊、板球咧，全部都係諗爆運嘅， 即係打得好好，佢哋即係技術好好。 係啊，咁女嘅咧就比較多咧，係手工藝啊，手繪畫啊，或者係車嘢啊、繡嘢啊嗰啲，係我哋而家教佢美容。教佢化妝，教佢係做一啲美食，咁都係好嘗試嘅呢樣嘢就話。 好啊，咁你又講下 Dennis， 你已經搞好多活動俾佢哋㗎。係 啊，譬如我發覺咧，譬如少數族裔咧，佢哋除咗即係讀書上面有困難之外咧，咁就其實工作上面佢哋都遇到啲困難嘅。咁即係譬如揾工其實都唔容易咯。咁好多時就係其實係關於即係香即係可能對即係香港嘅市民啦，或者係僱主咧，就對少數族裔有種定型嘅睇法咯。譬如話我哋都去過勞工處啦，就去做以一個 NGO 嘅身份去同一啲僱主去介紹少數族裔族裔啊嘅文化特色啊咁樣樣，咁我哋都遇到一啲問題咧，就係呢啲僱主咧，其實會問佢話啊佢哋係咪一日要拜五次神㗎？ 係都可能都會好多人擔心就係係咪好頻密啊？係 啊，會唔會影響工作個時間啊咁樣？同埋有啲譬如都僱主又話啊，佢哋係咪成日食咖喱㗎？係咪噴古龍水好大陣味㗎？即係僱主仲係停留呢啲層面 咯。明白明白，係即係可能呢啲都係我哋以前見到嘅人，佢哋比較多做呢樣。但係可能有時代都進步了很多。 包括我哋都曾經同平機會都提過。由於好簡單一樣，舉一個例子，而家有啲巴士公司咧係缺乏司機嘅。但係好多時往往咧，你係見唔到去招聘一啲少數族裔嘅司機。但我哋都同啲即係巴士公司朋友傾過，佢哋既然有運輸處拍出一個認可嘅駕駛執照，而去講廣東話和聽廣東話是沒有 問題 的，為 什麼不 要請他們呢？是的，這個就他們都解釋，就說怕語言溝通啊， 不熟路啊，怕看路那些， 不熟，這個是假設的，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基本上他們土生土長，問到他哪裡， 從小到大都在這裡，根本可能那些路是都知道的，不會的，還有大家都已經有科技了，很多科技可以解決到，有沒有想試試做一些，好像你說的定揾啲學校或者係政府申請一啲分定，就係做一啲學徒培訓咧，令到佢哋除咗讀書之外，佢哋都有佢嘅困難啦。學徒培訓好似話齋一技之長，令到佢長遠有嘢做咧。 我哋而家計劃緊咧係申請再培訓。再培訓嗰邊咧，都希望提升佢哋喺技術嗰方面咧，係多啲出路。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鼓勵啲僱主多聘用佢哋，即係唔好單一方面覺得佢哋只能夠係 做 一啲運輸啊，做一啲係下等嘅工作啊，或者做一啲換性嘅工作，佢其他工作都好嘅，例如佢哋做 IT 啊。例如做金融啦，係做服務啦，都 OK 嘅呢樣嘢就話。 其實好多酒店都可以預 約。尤其是女性咧，更加多藝術細胞。所以我哋今年咧七月夜爆咧，就喺中環嘅係海濱空間嗰度，即係摩轉街嗰度有一個大型嘅嘉年華會。嗰個就要瑞晶搖動多元文化嘉年華會，我哋嗰度咧就會係主要為咗啲少數而設一個話劇，同埋一啲係中國人嘅表演啦。咁另外亦都有啲美食街啊，咁都係介紹翻少數族嘅特色。我哋希望俾多咗香港人咧係認識佢哋，同我哋香港人一樣噶。嗱，因為事實你少數族咧。 初初嚟香港嗰陣咧，喺100年前咧，係好少人，得幾千人嚟嘅，可能做警察啊，或者係做僱傭兵。咁1997年之後咧，香港都遺留咗比較多嘅哥加兵，即係嗰啲尼泊爾嘅。 冇錯。 咁佢哋遺留嚟香港，而佢有啲係巴基斯坦啊、印度咧，以前爸爸移居嚟都幾代，而係啊，而家香港有2/3咧。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你試下一個家庭3-6個，咁你嗰個膨脹率係非常之大，所以而家少數嘅人口啊係非常之 可能呢個咧，第時我哋下一節翻嚟都討論下點樣鼓勵佢哋對節育啊各方面嘅教育培訓到佢哋，等佢哋知道啊，其實可能對佢哋有好處。第二樣嘢就係咧，認識你多啲，等下一節可以講下你哋嘅活動好嘛？ 好啊， 好， 休息一下先。